为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女盟号火炮捐赠仪式11月8号在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教育广场举行。捐赠仪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人民武装力量省妇女同盟有关部门干部、人民军军人和妇女同盟员参加。